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京城帮帮团节目自开播以来就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许多年过去了，主持人换了一位又一位，但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却对我们的节目情有独钟，如今都成为了铁杆粉丝。无论是节目直播时热情的互动，还是线下默默无闻的互助，每一位都是古道热肠，每一位都如家人般的亲切。京城帮帮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把许许多多的好心人、热心人、善良的人聚集在一起，做好事、献爱心、帮助别人、快乐自己。那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人称低调大哥的温师傅。 喂，你好。 你好，您是低调大哥吗？ 对对对，没错。 您猜我是谁？ 我真听不出来。 猜猜我是谁？ 怎么着？ 您不是最近老给我们发信息吗？ 哦，你是方明啊？ 哎，对了，您好。 哎，好 哎，温师傅您好啊，哎，谢谢您。 我能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我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个现在不是有好多这求助的吗？ 嗯， 求助的就是比如像家里边家用电器啊，因为家用电器吧，大部分都是弱电的，它不是强电。我是搞弱电的。过去有这么一句话是吧？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一些旧的东西呢，能够修的呢，就尽量给他们修上，让他们能够节省一点。我的目的就是这个，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呢，说这个什么话吧，就是实现自我，体现我的价值，就是我能够给人家呢修好以后呢，哎，人家不是也高兴？帮忙是一个最快乐的事情。这么多年了，我无偿服务搭进去的经济啊、精力啊，也都是很多的。现在在我来说，这个东西就叫做一个普通老百姓说的话，就是玩儿。我不是为了挣钱，说老实话都不缺这个，是不是？ 对， 丢个东西吧，几块钱的事儿，或者是什么给人家搭上无所谓的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还年轻。 还年轻是多大年纪啊？ 比你稍微可能大一点儿。 哦， 82。 您是比我大一点儿，大的不多。 82，大的不算多。我跟你说，人干什么都好，老了也好，什么。不要把岁数放到头了，你要自己要老觉得我好，我都80多了，我还怎么怎么着，那就错了。人活着就是一种精神，你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你活着也不愉快，也不快乐。 您真82了？ 这可不是，我36年生人。 反正听您这精气神啊， 咱们就是啊， 不能说像28的，反正说您就是48是可以的。 托你的福，你跟我这一说，简直我都快蹦起来了。 那听您的意思，您身体还特棒是吧？ 对对对对， 啊， 我现在出门不管到哪儿去都是骑自行车，我也不坐车。再一个问题，我一年除了我体检花去我的1300，其余的基本上到医院去没有什么吃药啊、慢性病啊，这些都没有。 您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以前是搞冷冻机的。 我不太懂，这是跟冰箱有关系吗？ 对，就所有的制冷设备。 Oh. 我原来啊，你知道90年代的时候， 嗯， 我就给那个原来你知道有一个快餐店叫爱德熊吗？ 啊，我还真知道，听说过。 爱德熊啊，在北京有11家店，我以前就是负责他的制冷设备的维保，就是包括什么制冰机啊、什么冷饮机啊、冷库啊、空调啊这些，我主要就是负责他们这些个，就是干这个来的。人呢还是以活动活动，你不能老在家糗着，那所以说就得活动着点，对不对？ 那您住哪儿啊？ 我住在东四。 您离我原来那家挺近的，我原来就住史家胡同。 咱们爷俩要是没事闲聊一聊的话，还真聊得挺近乎的。 对，越聊越近啊。那您修冰箱肯定是没问题哈。那现在这些新的这种智能冰箱您搞得定吗？ 因为我跟你说呀， 嗯， 制冷设备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产物。 嗯， 为什么呢？制冷系统永远不变，它是四角公式，它怎么变也好，它就是那些电路上的有些变化。但是电路的变化无非就是几个：一，传感器的控制；第二个，系统上的电路上的，就是像冰箱的压缩机的启动器，这两样东西是比较容易出现故障。 嗯， 其次就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了，包括空调也是这样。空调这东西吧，说老实话，跟冰箱有什么一个区别呢？它就是里边多了一个室内机的风扇。过去那种有一种冰箱叫做风冷冰箱，风冷冰箱就是里边有一个风扇，长期的24小时在转动，那个冰箱是相当费电的。我们如果把它换个思路，就是相当于空调，就这么个道理。 那就是说，空调啊、冰箱啊，您修起来都是手到擒来啊。那除此之外，您还能修什么呀？ 就是所有的家用电器。包括什么电磁炉、电饭煲，反正你家里边，我告诉你这么句话吧，作为我本人，我所有家里边的电器有故障，你比如像热水器，不管你是燃气的还是电加热的，这些个东西这都在我手底。因为什么呢？我现在一般说的话，我家里边吧也预备一些件儿。为什么？你比如你坏了一样是吧，我不能去就买一件，一般我就买两件，怎么办呢？给留给下一个这个再用。而且现在的话，冬天到的时候出现什么故障呢？电暖气，现在电暖气有好多都是什么用着用着不加热了。像我说电暖气的这个广安门，人家从广安门来到我这儿，我来给他修。修的时候呢，没有件儿，这个件儿没有，我到平安里，平安里找了半天没有，最后到中关村才把这件儿找着，给人家修完以后拿走，人家也高兴，我也高兴，我还一分钱不收，买一块片子8块钱呢。8块钱我连要都不要，我说你就拿走就行了，你高兴我就高兴。说老实话，在8块钱在我来说，因为我一个月的退休工资也是蛮富裕的。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姑娘， 嗯， 我现在就是玩，我要跟家没有活干，我自己找活，我也想鼓捣鼓捣。 那您平时是不是也经常帮邻居修什么东西啊？ 那当然了，那谁家有什么东西都敲门叫我。 那当您的邻居挺幸福的是吧？ 也不是说有福，但问题谁也不愿意出现故障。你但是出了故障，不能说是这个什么说好心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实际东西拿出来给人家，那才是真正的，是不是？你要是自己老想着自己，不想着别人，我觉得那简直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标准。 那温师傅，您看您也听我们节目那么多年了啊，那您有没有帮我们听众修过什么呀？ 那修过的可以说太多了。 嗯， 往远了说，九仙桥冰箱的灯开关坏了，坏了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到平安里去买就行了。结果他到平安里，他也没买着。他实际上他不是没买着，他是因为不懂这东西。 嗯， 结果到那儿去没有。后来的话又在咱们团里头又发布一下，说你要那个温师傅告诉我去买，那也没有，我也没买着，也没什么。后来我告诉他，我说你就甭管了，你告诉我你在哪儿住吧。结果拿着工具什么到他那儿，即使有他也换不上，他那个插接件都烧坏了。后来我到那儿去，连换头再给他把那个开关给他换上了， 哎，好了，没事了。再有呢，就是什么像什么东大桥啊，什么望京啊，东大桥是修燃气灶，我去的。这个望京呢是修冰箱，我去的。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再往北，天通苑也是。我就是啊，一个是也是一种爱好，一种呢实现自我。我拿这跑道什么的也不当回事儿。好了，人家也高兴，我也高兴，这多好啊，是不是？ 嗯。 有一个求那个修那个燃气灶不打火的这个吧，那我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怎么做。然后他打电话过来了，他说我就按你这方法已经好了。 你瞧瞧， 哎，这就是遥控一下，也有的东西吧，他要自己能够有动手能力的。我就指导他。那还有一个就是修那个什么 VCD 的，有一个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那个哪儿菜市口住，结果打完电话以后他来修。一个人呢在那个前三门住，拿了一个 VCD 也是上这儿来修的。我这也跟着一个小修理部似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是吧？有人爱钓鱼，有人爱爬山，有人我以前就是以这个干这些活啊消遣消遣，这我实际上真的就是为了玩。因为你知道以前的时候我学过什么，学过无线电。我可以这样说，我12岁开始就玩无线电。你知道矿石机吗？ 哦，不知道。 电子管收音机的前身是矿石机。我那会儿就学修这个。我学的时候呢，我那个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永远记住啊，玩这个东西有三个字叫什么呢？无线电。这东西不是叫无线电吗？是吧？这个东西叫无线电，那你就得无限的往里的垫钱。你不往里垫钱，你什么也学不会。垫钱就是买什么电阻啊、电容啊、电子管啊，这些东西你都得买，然后得琢磨。但是你买了这些东西呢，你不见得样样都能用上啊。哎，我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到现在为止，我这些个说成就也好，是什么也好，手艺也好，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基础。所以我就能够修这些东西。 所以啊，您这个学这个喜欢这个，经常动手动脑还跑腿，所以您是不是都80多了，身体还这么棒啊？ 对 啊， 我每半年检查一次，就是验什么呀，生化血，一个是肿瘤筛查，我每半年做一次，每一次我都血液检查完以后都没有箭头，有箭头的也是冲下，基本上没有冲上的箭头。 那这么一看，您这身体还真是挺棒的啊。所以您才能够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帮我们的听众修了这么多东西。因为咱们听众当中有很多都是老年朋友嘛，有很多电器吧出毛病了，有些那毛病出的吧也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但是呢总是舍不得换。您觉得哪些呢还有修的价值，哪些呢真的就没有修的价值了呢？ 有危险隐患的是需要换。你像电器这些东西，你单元件坏了你就可以继续修，如果说你整体坏了，那没有修复价值了。 嗯， 你说是不是？他到那时候你还舍不得，那指不定出什么事儿。我给你举个这么个例子，这个哪儿？北工大有一个人呢，他呢有一个热水器， 也是咱们听众吗？ 对，也是听众啊。后来他说啊，我那个热水器啊，那个开关呢坏了，怎么着？大家也是劝他说你换一个怎么着？后来他找那个修理部那些人到这儿去，这也不行了，那也不行了。后来他才求的这帮帮团，后来我一听是一个开关，就一个开关，那你说你能把它就扔了？我就拿了一个开关到他那儿给他换上了，继续用上了，又结果用了2-3年都没事儿。我给你修东西是吧，就只当是给我自己修东西一样，我就要让他实实在在该换的件儿换新的，是不是？ 不管怎么着啊，这个还是安全第一。该换呢，咱得换；该修就修。实在修不好了，真的不能使了，咱也甭舍不得，是吧？ 对、 嗯， 这个过日子呀，省钱是一方面，安全也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我开始就在干什么呢？现在 LED 的灯坏的挺多，我现在呢就是修这方面的东西，在逐渐在摸索呢。 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不断的学习，是吧？ 活到老学到老，永远别忘了这句，新生事物你的脚步必须要跟上，你跟不上就被这社会淘汰，你不是被人淘汰了，你什么都不懂了。我跟你说，人活着吃的再好，您天天天吃海参，天天天吃鲍鱼，您的心态不好，我觉得不能说不能长寿吧，反正是活着就有点纠结了。我就是这个想法。 世界里面闯，站在 把这首歌曲《拥抱阳光》送给我们直爽、热情且风趣的温师傅，同时也送给所有像温师傅一样的在我们帮帮团里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好朋友们。愿大家的心中永远充满阳光。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帮帮团的热心听众温师傅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心灵手巧的温师傅和我们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温师傅，您看您听帮帮团节目也这么多年了，也是帮大家修了不少的家用电器，尤其是像空调啊、冰箱什么的。那今天呢，也请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啊，传授传授您的经验，就是我们平时在使用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啊，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问题？ 像这些电器东西是吧，就是你正常使用就行了。你比如像我现在用这冰箱啊，我这个冰箱是02年买的，到现在为止我现在还用着呢，它还挺好的。这就是说看到的厂家的生产的东西过不过关，对消费者负责不负责，就是这么个问题。说具体说怎么样去维护它，我只能就是说我现在东西在里边放着，就是半年除一次霜，今天晚上把插销拔了，睡觉前把插销拔了，拔了以后就不要管它了，明天中午吃完了饭开始清理冰箱。我是直冷的，这个直冷冰箱呢，它是上边就是冷冻，下边是冷藏。今天把它冰箱拔了以后不送电了，不再制冷呢，它就慢慢的融化，化完了以后清洗擦干净以后，然后启动。启动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三步。第一步要把温控器调到 0.5， 最高温的档 0.5， 然后转两次，然后再把它调到1，第三次给它调到2，正常使用就完了。就这么事儿。空调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保养，就只是前面的这过滤网经常的清洗，尤其是夏天。夏天的话呢，因为什么呢，露水比较多。我们所说的露水就是你在个室外机，你看那不是那根管子往外滴的滴答流水吗，那个我们俗称叫露水。那个露水呢，它有时候能够湿润到这个网子，网子上的呢它是往里的吸风，所以尘埃就落到网子上了。这个东西呢，最好建议是什么呀，每一个月要清洗一次，其他的东西一切都不要管。 清洗那过滤网在家怎么清洗啊？ 哎呦，拿到自来水那儿一冲就行了。 那盖儿里面也挺脏的，用擦吗？ 我告诉你啊，把那个前盖儿给它拿下来，前面那盖儿一打开扬起来那盖儿吗， 嗯， 哎，那盖儿的话后边还有一壳，把整个那壳拿下来，在那个盖儿的出风口底下有两个螺丝，两个或者三个都有，上边有一个这个装饰盖，把那装饰盖一摁起来了，你就看见那螺丝了。把那个螺丝拿改锥，十字螺丝拿改锥卸下来以后，往外一抠，那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整个的里边的蒸发器全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以后怎么办理啊？使洗衣粉用热水溶了，溶完以后使一个宽点的这个毛刷。刷油漆那种毛刷，5-6公分的， 然后蘸着那个洗衣粉上下顺着它那个散热片刷刷刷一刷，刷完了以后多刷两次，刷完了闷上它，闷上它一会儿再刷一次，刷完了得，然后使清水再刷，清水的多刷两遍，这就完了，然后再把它扣上。 就是刚才您教我们的这个方法是用来清洗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空调的蒸发器的，对吧？ 对。 然后普通的这个咱们空调那过滤网摘下来之后呢，拿清水冲洗就可以了。 你就使那个自来水， 嗯， 你不是打开自来水以后不是特冲吗？一种强烈的冲击力，按照这网子左右晃悠着挨着盘的一冲就完事儿，也甭刷也甭什么，磕的磕的装上接着用。 多长时间清一次那个过滤网？ 一个月。 那里面那蒸发器呢？ 里边蒸发器的话用不着，里边蒸发器的话，你比如说你要冬天也用，夏天也用是吧？ 嗯， 那就是说换季的时候你洗它一下就行了。 好嘞。 蒸发器里边的脏，也就是来源于你的过滤网，你的过滤网要干净，你的蒸发器就干净，经常的清洁那个过滤网。 那就是像春秋季不用的时候也要清吗？ 你用之前给它清了。你说我不用了，不用你就甭管它了。什么时候你想用，在没开机之前，你先把它洗完以后装上。 谢谢。欢迎收听《金城棒棒团》。 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谢谢温师傅给我们分享啊，空调和冰箱的用法啊。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在帮帮团里还有个名字叫低调大哥。 我这人呢、啊、说老实话，不求名不求利，上学时候说过这么句话，我只是耕耘不求收获。我跟人面前既不讲我的年龄，也不讲我的怎么说呢，我的知识啊，这技术啊，两个人我也比人矮一头，三个人我比人家更矮一头，我就是这种想法。但是人山后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说了半天不如你做的，对吧？用这个老百姓说的话，这咱是骡子是马那得拉出去溜溜，那你得说是你能干什么，你干得了的干，你干不了的呢，你不是就不能干了吗？什么东西要拿出这一个实际东西和人家比一比，但是比完以后我不去张扬，哎，这就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你就是为了要帮人家，那你何必非要张扬你自己干嘛？那实际上的话，你不是还是图了一个报酬吗？不管是经济报酬还是名誉报酬，你不是都要获取吗？你要既然要有这种想法，那你就别去帮助别人了。 温师傅朴实无华的言语让我们明白了，付出也会使自己变得快乐，只懂得收获的快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我用生命的泉水 玫瑰，手留余香，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意思是一件很平凡微小的事情，哪怕如同赠人一支玫瑰般的微不足道，但它所带来的温馨都会在赠花人和受花人的心底慢慢升腾，弥漫覆盖。在生活中我们都应该是这样的。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在我忧伤的时候，是你给我安慰，在我快乐的

因为这次好多好多种病毒，他们都会引起这种类似，有的时候会稍微有点区别，比如有的泡会就是红斑厉害一些，有的觉得泡特别多，但是还有一种特别重的，就是那种我们说是肠道病毒71引起来的那种，它的泡其实不太明显，但是可能对小朋友造成比较大的损害，很快就影响到神经啊、呼吸啊，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嗯， 它有一定的潜伏期，然后早期表现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对小宝宝可能会有一点发烧，他这种发烧还真不是特别高的烧，一般就是38度左右的发烧。我们可能会看见小朋友身上有一些皮疹，这个时候还是最好到医院，由医生来帮忙鉴别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嗯，治疗的话，其实主要是说休息，多喝水，基本上大部分都能自己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药。 就是说针对于小朋友出现的手足口的问题呢，其实呢在发病的初期啊，他的这个现象呢跟我们平时小朋友发烧感冒有点像，但实际上呢他又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家长很难判断出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又是在这个比较敏感的月份当中，还是建议呢我们及时送医，由医生来帮助您判断。那除此之外呢，说到这个手足口啊，很多家长也担心啊，说这小泡长了，然后它会不会结痂呀，会不会破了呀，将来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什么影响啊。 这个手足口它最多的是有一种病毒引起来的，它可能泡比较多，但它的特点就是四不，不痒也不痛，也不会结痂，也不会留疤，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然后就是不管它的话，其实它能够慢慢的自愈， 它肯定能自愈。 嗯， 对，不用管它，也不用抹什么局部抹什么药。最多见的那种病毒引起来的，它不痛也不痒，小朋友自己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 嗯，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手足口，有些特殊病毒，比如说什么可萨奇病毒6啊，它引起来的那个泡可能就比较痒比较痛，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局部擦一点炉甘石洗剂，可以帮助小朋友止痒，哦，让小朋友舒服一些。 就是虽然都叫手足口，嗯，其实呢它的这个感染的病毒也是有分类的。 对， 另外这个状况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也是有区分的啊。还有之前我们也听家长说过，我们说孩子染过手足口，那么嘴巴里还会长那个泡，说孩子不吃饭什么，甚至不喝水，天天哭闹。 对，因为疱疹性咽峡炎也是这一类大类的肠道病毒引起来的，但是如果说手脚没有的话，我们叫疱疹性口炎、疱疹性咽峡炎，都是这些病毒可以引起来的。嗯，就是手足口病他嘴巴里也会长疹子。嗯，首先呢这个阶段可以还是保证宝宝多喝点水， 嗯， 吃完东西以后漱漱口，就是哪怕拿清水漱漱口，这样都会缓解小朋友的这种不舒服。如果真的嗓子特别痛的时候，他泡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痛，有的小朋友什么都吃不了，张着嘴流口水， 哦， 这种情况，对，我们可以局部喷一些缓解的药，稍微大一点的宝宝可以喷一些，嗯，有一些那种中成药之类的还是可以的。 您刚才说的这个大一点的宝宝是多大的叫大一点的宝宝呢？ 哦，一般咱们2-3岁啊这样大一些，因为有些药物特别小的孩子你还怕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阶段还是只要宝宝他愿意喝什么水我们都喝，总的来说是凉一点，就可能跟平时比凉一些，然后像你要补充一点果汁淡一些，就不要有那么大的刺激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嗯，那么说到这个手足口啊，也是让很多家长很担心的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一些小的宝宝，因为他说不出来，他除了哭他就是闹。我们这有听众也问到了，去年宝宝染过手足口病，染过的孩子今年还会再得吗？ 这个好多家长问这种问题，因为我们刚才也说手足口病它是好多病毒都可以引起这种表现，它是一个我们说的就是临床诊断，所以得过还会得的，因为它有可能是不同的病毒引起来的。 哦，明白了，嗯，就跟我们说的这个流感似的，说你去年染过流感， 是的，嗯， 今年是不是就不染了，今年病毒换了，那该染可能还是会染的。 对呀，去年流感高发的时候我们还看见有的小朋友刚得过甲流，过段时间又得乙流，这都可能的。 嗯， 嗯，那说到这种病毒感染的问题，还有家长会问到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疫苗注射之后就不会再被感染了呢？ 咱们国家咱们自己研发的就是EVG 肠道病毒71，就是俗话说的手足口疫苗，实际上它不是打完这个疫苗我所有的手足口都不得，但我不得最重的那一型，就是由肠道病毒71引起来的，可能会造成小朋友很危急的状态的那一类型的手足口病。现在咱们有这个疫苗，五岁以下都可以接种，一共接种两针，中间间隔一个月。因为这个疫苗它只是预防肠道病毒71型，它对其他的型，就比如说我们说的泡特别多的那一型，那种是另外一个病毒叫科沙奇病毒那一组的，它也没有用。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您注射了这样的疫苗，但是偏偏的感染的是另外一种， 对， 所以针对于这个它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是的是的， 病毒确实是无孔不入啊。那预防的措施有哪些呢？ 预防的措施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接种疫苗，早接种早保护，另外其他的还是注意一个卫生，包括就是洗手，比如小朋友其他小朋友生病了咱们暂时就不跟他接触，还有咱们自己生病了咱们也不跟别的小朋友接触，这是一个互相的。 主要还是养成良好的 对生活习惯， 卫生习惯， 是的，多喝点水，一个良好的作息饮食习惯，还有房间里的通风，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各方面，让小朋友的状态特别的健康，特别的平顺，那这个病因为我们自己有一定的抵抗力，可能他就不容易得。 说到预防的问题吧，我们这有听众也问到了，在这个季节给宝宝经常喝一点淡盐水，用淡盐水漱漱口，是不是可以预防很多的传染性疾病呢？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喝白水就行，淡盐水漱口是可以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小朋友把这个水喝下去，所以特别小的孩子一般我们说是漱口，就是吃完奶吃完饭以后稍微喝点白开水，大一点的孩子你可以给他真正的漱口，所以不太建议每个孩子就是喝淡盐水。 省得这个盐的量超标。 对对对，因为 是吧， 对，因为咱们的食物里面其实盐的成分已经不少了。 还有听众呢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说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孩子奶奶都会把孩子的整个房间和所有的玩具床单被褥全部拿84就消毒水清洗一遍，有这个必要吗？ 应该是没有这个必要的，但是是其实阳光里面的紫外线啊什么这些就是特别好的杀菌消毒的方法，所以咱们如果天气好的时候把这些拿到外面去好好的晾晒正常的洗就行。这个现在这种杀菌剂用的太多，确实是有些感染性疾病少，但是可能就造成现在过敏的多，这个是原因之一。 我们之前也跟有些儿科的专家分享过，就是现在有些孩子得了一些病，而且就是过敏的情况比较多，就是因为说孩子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太干净了。 是的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太干净了以后吧，我们人的免疫这些会发生一些变化，实际上这些病哈，包括感染，就是我们说的发烧啦，得肺炎啊，得这些手足口病，这都属于感染。过敏其实也是一种免疫不平衡 造成的。 对，过敏的话它不是抵抗力低，它就像你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很普通的比如说一个小偷我就吓坏了，我说他一定是个恐怖分子，这样就让我们自身的不得安宁了，让我们自身环境不得安宁了，就造成小朋友出现一些过敏方面的问题。 说到过敏啊，就是现在家长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啊，因为孩子出现过敏的情况也挺多的，就是目前小朋友在哪些方面容易出现过敏呢？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那就是呼吸道还有皮肤，这个是最常见的。呼吸道的话就是容易咳嗽啊，打喷嚏啊，流眼泪啊，这些就是一个我们说黏膜的过敏，咳嗽的孩子也会多。皮肤的话就是季节变化的时候比较干燥，所以这样皮肤本身的这种保护功能就会弱一些，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应该多抹点润肤霜。 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有过敏的现象的话，那么家长应该采取点什么措施？也有家长说过啊，说其实不用管他，等孩子长大一点，这个抵抗力增强了，自然就能够抗敏了。这个说法对吗？ 其实这个过敏挺难受的，我觉得可能有的家长本身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真正的出现这些表现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一般可以给小朋友吃一些抗过敏的药，让他起码让他现在舒服一些。 长大以后确实是因为小朋友他的免疫是在不断的变化，他的各方面也是在慢慢的成熟，所以五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免疫的是一个台阶，然后青春期又是一个台阶，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可能啊，你看小宝宝现在粥化呀什么喘的挺多，诶，大一些了以后他各方面的免疫平衡成熟一些就好多了。 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在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锻炼身体，保持好的情绪，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啊，这绝对是最重要的。 嗯嗯。那说到过敏啊，我们这位家长有点疑虑，说他本人呢就是过敏性体质，会不会孩子有遗传呢？ 因为现在的好多家长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个过敏确实跟遗传有一点点关系，就像是比如说父母是急脾气，你说你们家孩子是急脾气的可能性就稍微大一点一样，但并不是说小朋友一定就是会过敏，我们可以从小就做一些事情减少宝宝以后长大了过敏的风险。 嗯， 首先就是母乳喂养，然后家里面这种杀菌的清洁剂这些真的少用一点可能会好一些，让宝宝从小多接触一些自然，到自然里面去玩， 该玩泥玩泥，该上树上树，是吗？ 嗯，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不用的药咱们就不需要用， 嗯， 就这些都是可以减少宝宝长大以后出现过敏的这种风险。 说到用药的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是老人帮着带啊，因为老人他有过很多的生活经验，孩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老人通常呢会第一时间想到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啊网上啊朋友圈里看到一些东西啊，来吧来吧我给你吃点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因为有很多疾病它的表象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但其实本身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对，得病啊，其实它也有潜伏期，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一旦它已经表现出来了，它好真的是有一个过程。 嗯， 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让小朋友舒服一些，就像我们大人也是，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各方面更舒适。其实得病也是，以前好多扛着的，咱们现在你看有妈妈都知道无痛分娩，让妈妈们舒服好多。有一些药物也是为了让小朋友舒服一些，所以一般得了病，比如发高烧了，或者他的一些表现，流点鼻涕，稍微流点鼻涕没关系，但如果这种流鼻涕、咳嗽都影响到他的睡觉、吃饭，影响到他的精神状态，我们可以给他用一点药，让小朋友舒服一些，这样其实也能更好的恢复。 好，但是用药的前提呢，也是遵医嘱啊。 对对对。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关于注射疫苗的问题，这里呢有位家长问到啊，说社区不是有很多这种给孩子接种疫苗的这个卫生所什么的吗？ 对， 说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要求自费的疫苗，说这些自费的疫苗是必须孩子们都要注射吗？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类苗和二类苗，对吧？ 嗯， 这个真的是一个政府行政上的规定，而不是一个医学上的规定。医学上来说，咱们这些疫苗研制出来都是对我们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国家规定的一类苗应该是免费接种，二类苗就是需要家长自费，所以这个是由家长选择。但是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我起码是建议能接种的咱们接种，可以给宝宝更好的保护。 我想是不是在您的这个门诊也经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经常也会出去给大家普及这种预防接种的知识， 嗯， 这个真的不是医生规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从医疗的角度国家规定的， 嗯， 人为的把它定为一类苗二类苗，就是它从危害程度来说应该是一类苗是必须打，二类苗家长选择打。特别是有的妈妈就特别介意用药，那你就把疫苗打全一些，这样可能宝宝得这些病的机会就少一些，他可能以后用药的机会也就少一些。 好，这位听众啊问了个问题啊，他们家的小女孩五岁了，说最近这两个月啊擤鼻涕的时候呢，发现有擤出那个血丝来，说查了血常规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啊，有可能是 这个就是空气啊比较干燥的时候，小朋友他的局部的这种结构比较薄，黏膜比较薄，所以血管比较脆，所以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出血，小孩流鼻血特别常见。 嗯 嗯，如果真是反复的出现这种流鼻血，建议看看耳鼻喉科，有的时候它是局部的血管 稍微有一点扩张啊，他们稍微处理一下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问题了。 嗯， 总的来说保证宝宝鼻黏膜的湿润，所以晚上可以稍微滴一点油性的东西。 说到这个鼻子干涩吧，其实不管是孩子哈，就是春季北京本身就比较干燥， 对， 风沙又大，大人呢可以叫漱鼻哈，就是把鼻腔清理一下。 对， 那对于孩子来讲有没有这样的方式方法？ 其实孩子也有啊，海盐水洗鼻，对小的宝宝，特别小的就婴儿，一般新生儿啊三个月以内的吧，咱们是建议海盐水滴鼻。 嗯， 然后再稍微大一点的，咱们也有儿童用的清洗鼻腔的海盐水的喷雾，这些都可以用，在网上也可以搜得到，可以看见一些小孩子洗鼻子的特别特别可爱的那些视频， 是吧？嗯，就是也非常健康，也非常安全哈。 对，安全是没问题。嗯，你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那种位置啊、量啊这些，因为它每一个产品应该都有自己相应的说明书，大家先好好的看一下。 嗯，这位家长也提到了小孩清洗鼻腔的问题啊，他说我是每天让孩子在洗澡的时候用一捧清水，然后轻轻地吸入到鼻腔当中，然后再把它擤出来，说这个方法可以吗？就普通的清水。 这个大孩子可能行，但这个有点难度。 嗯，就别吸进去呛着哈。 对对对。嗯，这有技巧的，这应该有技巧，有的成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完成这个动作。 就是可以，但是前提就是别让孩子呛着就可以了哈。 对。 嗯嗯。这位听众呢说，我们家孩子是3岁的宝宝，在脖子右侧淋巴处摸上去有一点这个结节，碍事儿吗？ 就是5、6岁以内的小朋友，他都是在淋巴发育特别快的时候，经常都会摸得到有一些小的，像黄豆甚至大一点的花生米那么大的，就是淋巴结。但是一般来说表面皮肤没有红，摸上去小朋友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而且摸得咕噜咕噜的，就是活动度挺好的。 嗯， 大多数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哪个地方快速的长大的那么一个淋巴结，而且你摸着他孩子痛，这种情况下要及时看医生。 哦，有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 嗯，有一些炎症，还有一些那就是少见的问题，有医生来判断，必要的时候可能医生也会说咱们做一个超声来帮助我们看看里面具体的情况。 啊，就是一般来说，5、6岁之前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结节，是因为它生长的问题，不会有大碍， 就是跟它的生理发育有关系。对，有的时候离他感冒的时候，这个就可能会大一点，但是他感冒好了，他又会小一些，但他退不到没有。 好， 嗯，所以一般没有大碍，观察。如果哎什么时候突然长大了，那咱们还是要去看。 六步搓洗法，第一步，五指并拢，掌心擦掌心。第二步，手指交错，掌心擦手背。第三步，手指交错，掌心擦掌心。第四步，两手互握，互擦指背。第五步，拇指在掌中旋转。第六步，指尖摩擦掌心。大家要认真洗手。唉，说了这么多，累死我了。 春季是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但基本上预防的措施是相同的。我们只要注意以下几点，就能够有效地减少疾病的发生和传播。首先是合理膳食，增加营养，多喝水，摄取足够的维生素，每天坚持锻炼，增强体质。另外，少去人口密集、人员混杂、空气密闭的场所。天气好的时候，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合理安排时间，生活有规律，不吃不干净的食物，勤洗手洗澡，注意个人卫生。一旦出现发热或其他不适，请及时就医，到医院就诊最好戴口罩，回家之后洗手，避免交叉感染。春季传染病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只要我们重视预防工作，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就可以有效地阻断传染病的流行与传播了。那么针对于小朋友而言，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就是学会正确的洗手方式。好吧，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是方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停在遥远的山。 的列车，是黄色的布谷鸟的我，再没了落叶覆盖着，又怎样温暖呢？我们没想到 营养全面，身体好，瑞麟羊奶全家药。本档活动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为了感谢北京数以万计的家庭对瑞麟乳业的大力支持，现瑞麟乳业特别举办了2018年度的瑞麟健康行的活动。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只要您是关注健康，只要您是热爱运动，您就可以到瑞麟门店免费领取一双老年 专用健步鞋，只有100个名额，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问，瑞麟不是做羊奶粉的吗？怎么送起了健步鞋？这一听啊，就是常听我们活动的朋友。是的，瑞麟是专业做羊奶的品牌，被陕西省乳品安全学会评为质量管理奖、诚信经营奖、营销贡献奖等诸多奖项，而且啊，质量又是由中国人保承保的，所以才能成为北京家庭的放心奶。而之所以要送健步鞋啊，是希望大家拥有一个好身体的同时，更能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多走走、多看看，让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是的，没错，都说呢，营养补充加上健身运动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健康回报，所以呢，本档活动瑞麟乳业都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专用健步鞋送给大家。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想要了解羊奶的朋友，都可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参加到瑞麟健康行，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的活动。但因为呢，活动时间有限，只有100位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得到，所以呢，我们遵循的是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的原则。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十岁号是0211的朋友说，真的是不花钱免费领健步鞋吗？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消费项目吧？您放心啊，瑞麟乳业呢与享歌时间的合作已经有10年之久，在北京推荐也已经有4年了。10年的工匠精神，4年的品质保证，不可能为了一双健步鞋而损失到自己的好口碑。所以呢，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赶快来抓紧时间，拨打进4007106108，报名成功之后就能够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老年健步鞋了。 2804的朋友说，我上次在商场看到一双健步鞋都要100-200块钱，今天居然免费送，是北京布鞋吗？您说像了啊，这款老年健步鞋鞋面采用的是非织面料，可以随意扭曲，还有加宽的鞋头设计，让脚掌脚趾受力均匀，让脚板受力得到有效分散，行走起来更加舒适。最后的一分钟，拨打4007106108，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只要您认可瑞麟品牌，就可以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老年专用健步鞋。好了，最后的16个名额，加油拨打电话了。